生词一，一，租。二，房东。三，客厅。四，厨房。五，左边。六，右边。七，浴室。八，超市。九，走路。十，分钟。十一，就。十二，到。十三，间。十四，空。十五，房间。十六，套房。十七，回去。十八，想。十九，在。二十，电话。二十一，给。二十二，零。二十三，打电话。